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儿，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欣赏完了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日遭三省》，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刘宝瑞的老师张寿臣为什么因为这么个段子发这么大的火。原来张寿臣在天津偶然听到了电台播放徒弟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日遭三省》，从电台的录音中，张寿臣感觉徒弟刘宝瑞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对人物加以塑造，他觉得这样一个段子就在电台播放了，是对听众极不负责任的表现。身为表演者的刘宝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就生气地把徒弟从北京叫回了天津。这师徒爷俩一见面把事儿说开了，刘宝瑞向师傅道了歉，并表示回到北京要重新再录一遍这个段子，弥补给听众们造成的损失。你看徒弟这么诚恳，张寿臣的怒气也消了，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得了，大老远跑一趟还没吃饭吧？等吃完了饭我再给你好好说一说这块活。正是有了这样认真的老师啊，刘宝瑞才能在艺术上取得长足的进步，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好了，聊到这儿，本次旅途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关于刘宝瑞和他徒弟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为您慢慢的讲述。最后来欣赏梁静茹的这首歌曲，叫做《崇拜》。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子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悲哀，你挥霍了我的崇拜。我活了，我爱了，都不管了，心爱到疯了，恨到散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你以为爱就是悲哀，你挥霍了我的崇拜。算了就好了，可能的，可以的，真的可惜了，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你的姿态。